感谢主啊！今天我们都知道是母亲节，是吧？五月份是一个天气转暖的日子，也是什么？今天非常暖和哈，哎，风和日丽，啊，空气宜人。除了这个母亲节之外啊，今天实际上还有两个节日，一共加起来三个节日了。今天啊，谁知道还有什么节日啊？今天。这个今天还有一个节日叫世界啊，就或者国际红十字节日啊，国际红十字节，红十字就是咱们指的什么？十字架嘛，啊，红的哈，啊。那还有一个节日是什么节日？谁知道？啊，还有一个节日呢，是叫世界微笑日，今天妈妈都高兴不是哈？我们很少过这种节日，但是今天有三个节日呢哈：母亲节、红十字、世界红十字日和世界微笑日啊。那其实五月份呢，仅仅五月份就有两个充满了爱意的、对家庭的关怀的这种节日，一个是今天的母亲节，还有一个下个主日的十五日。啊，十五号也是一个对于家庭啊，对于啊这个亲属的一种充满了爱意的这种节日，叫什么？谁知道？从来没过过哈，哎，叫什么？世界家庭日，或者叫什么？国际家庭日，这是联合国定的哈，叫 International Day for Families。为什么要成立这个世界或者国际家庭日呢？啊，为什么呢？原因就是什么？这个世代发展到了一个什么？我们都有目共睹啊，家庭越来越多，但是规模日趋缩小。你看咱们到清朝什么的时候，大家庭、大家族，对吧？哈，哎。那么现在的话呢，为什么说日趋减？据说呢，有全世界现在的家庭有10.3亿个家庭啊，10.3亿。那么这么多的家庭啊，出现了很多的问题，所以呢，才定了这个国际家庭日啊，国际家庭日。其实，在这个国际家庭日定的同时呢，这是1994年的时候，1989年定的国际家庭日哈。1994年的时候呢，这个联合国定了一个国际家庭年，啊，1994年是国际家庭年，就是International Year of the Family 啊。那为什么要定这个家庭年呢？因为说在变化的世界当中，啊，家庭是一个动力和责任。这个世界呢，我们都知道在急剧的变化。而且变得是日新月异，就好像我们跟不上了，对吧？哎，我们知道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呢是，像我这一代呢，那时候小时候没有电视机，但这一代如新这一代的话呢，是在电视文化的熏陶之下长大的，对不对？哎，他们从小就有电视吧，是吧？从小就有电视哈，嗯。是在电视文化，那为什么要定国际家庭年呢？因为呼吁人们用爱心，用这种生命去建立温暖的家庭。那么国际家庭年的宗旨是什么呢？就是对于家庭的问题看到了它的严肃性，要认真对待啊。所以各国呼吁各国要，因为家庭是一个社会的基本细胞，也就是说呢，社会从哪里开始呢？它的基础是家庭开始的，家庭出问题，社会肯定出问题，啊，这肯定的。你说我不要紧，我这小家庭出点问题不要紧，还有大家庭呢，啊，那其实呢不然，大家都这样的话呢，这个社会就完了，是吧？其实刚才我提到，这个全世界有10.3亿个家庭，仅仅美国，据统计。有2对结婚者啊， 就有一对儿，每两对结婚者有一对是婚变者。你说这个世界啊，在西欧的话，三分之一的家庭是以离婚而告终，这就是这个社会，我们现在到了这种社会。那像这样的环境啊，这些问题啊，社会带来巨大的冲击，人的道德观念在逐渐的沦丧啊，恶劣的环境围绕着我们的子孙，我们的孩子们啊，给家庭教育，尤其是在家庭教育中起关键作用的母亲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啊。所以说这办，我们知道现在已经到了什么时代了，现在是网络时代，是吧，已经进入了网络化的这种这个社会阶段了啊。也就是说当人不用出门的时候，他就可以浏览世界各国的事情，包括那些啊花花世界，那些对我们孩子心灵影响的那些信息。母亲所面临的挑战也随着社会的挑战而与日俱增啊。所以我们知道母亲，现在的母亲不是在家里面，一般的都要有工作，对吧，要在单位当中当一个好职员，回家以后当一个好母亲，还要当一个好什么好的母亲，就是妈妈啊，好什么好妻子哈，那压力很大。你想一想哈，母亲的压力非常大非常大，而且呢母亲，你看你和一般的孩子都是母亲教导是最关键，对吧，那这样的话，我们在这样一个环境下如何做到事业与家庭平衡，让孩子真正的按照圣经的教导走在正确的道路上，生命的道路上啊，这是许多家长尤其是母亲面临的难题啊，难题啊。其实圣经我们知道，我说你有很多人谈到这些孩子的问题哈，那作为牧师来说只能是用圣经来教导，而且圣经是唯一的钥匙，唯一的解药啊。圣经当中其实有很多很多伟大的母亲呢，是吧，这个耶稣的母亲叫什么，玛利亚，是吧，这个摩西的母亲叫约基别啊，还有呢撒母耳的母亲叫什么来着，哈拿哈，提摩太的母亲叫什么，提摩太我们知道他母亲不熟了，他母亲其实比提摩太给提摩太打下的坚固基础，他母亲叫尤尼基，是吧，尤尼基。那这些母亲在这些母亲的教导之下，下面他们的孩子们啊受到很大的影响，受到影响。除了耶稣之外，耶稣的话呢，他母亲也是非常好的榜样啊，耶稣说什么他都是把这个话干什么存在心里面啊，在遵行上帝的教导，在这个教养儿女方面，我们要根据圣经的教导去做啊，准保你没有错。所以作为基督教，我们基督信仰的母亲来说，如何在变化中的世界当中把信仰啊，我有效的传承给我们的后代，这是我们很多母亲们啊在众多挑战当中最主要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哈。那么像今天我们知道这个社会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了，所以说我想在今天母亲节之际啊，我们就讲一个啊，以前我们都讲伟大的母亲了什么的哈啊，那我想我们是现实一点来讲一讲哈，母亲面临的挑战是什么啊 ？The challenges the mothers face 啊，我们先请低头做一个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荣耀归给你，在这样一个母亲节的日子，让我们再次思想在这样一个世代中我们如何来面对，让母亲们如何来依靠你来打那美好的胜仗，从你得到力量，从你那里得到智慧，从你那里得到亮光，好指引教导养育自己的孩子， 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感谢你，求你祝福以下的光阴，正如你已经祝福了以上的光阴，求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让我们无论是讲的听的都被义灵所感。感谢赞美荣耀归于主，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得胜之名求，阿们。第一点，时代的挑战啊，时代的挑战 The challenges of the times。 虽然岁月在流失啊，时代在变迁，不断的变迁，但是圣经教导的真理，真理是千古不变的，适合于每一个时代啊。所以说圣经的教导在每一个时代当中可以说都是真理，也就是说可以反过来说，凡是按照圣经的教导去做的，去生活的，去教育自己的儿女的，永远不会走错路，永远不会后悔，永远都是得胜者。我再说一遍哈，凡是按照圣经的教导去养育儿女，去教导儿女，去生活的家庭或者是个人，永远不会走错路，永远不会后悔，永远都是成功者。这就是圣经的它的妙处在这里。那很多基督徒的父母，我们都知道把自己的儿女啊我们都会唱啊，也会背啊，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什么呢？是产业啊，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以说我们父母也都愿意把我们这个产业，因为这个产业是什么意思呢？圣经说儿女是让我们来托管的，我们是管家，我们不是所拥有者，记住哈，我们不是，我们 we do not possess, we just 我干什么 manage, 我们仅仅就是什么，是个管理，是个管家，而不是一个所有者。这是很多一个父母的误区，这孩子是我的，我的所有，不是啊，这我们是管家啊。那么但是我们知道大部分的基督徒的父母都很乐意将儿女奉献给神，知道奉献给神，为什么奉献给神呢？是理所当然呢，因为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吗？啊，他给我们，我们在什么，在献给神是理所当然的啊，理所当然的。但是呢，很多父母不明白，奉献了之后就完了吗？不是，奉献了以后呢，如何帮助儿女在主里面成长，这是最主要的啊。我奉献给他了，我有颗心奉献给神，但是要如何帮助儿女在主里面成长，这是最主要的哈。哎，那每当家长和我谈到有关于教养孩子问题的时候呢，啊，他们都很头痛的问题就是什么？就是十分感到疲惫，尤其是母亲啊，有的时候不知所措了，非常苦恼了，情绪低落，也忧郁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面对的种种的困难是无法解决的，有些困难是无法解决的啊。你比如说，我不让你在网上去浏览，花很长时间啊，在花花世界里边，那你能控制住吗？不可能是吧，不可能。怎么办呢？面对这种情况要紧紧地抓住圣经的应许，这是唯一的解药。圣经告诉我们说，教养孩童是他走当行的道，下面一句话什么，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这是圣经的应许的啊。也就是说这些经文说出了上帝赋予那些基督徒的父母的一个什么使命。我们希望儿女都走在正道上啊，这只是一个愿望对吧，我们都希望啊。但是其实呢，我们如何在现今当中来实践，这是一个问题了哈。让他们到老都不偏离，怎么来实践呢？啊，我们今天如何才能够让他们在这个神的话语上正道上打好根基呢？这是我们面临的问题啊。打好了根基，到老都不偏离，这是肯定的了啊。那父母的儿女，父母的有的儿女过去的时候很多，那现在呢只有一个这一代，那么下一代呢可能有两个或者三个。那么父母的责任第一重中之重，就是要在属灵的根基上给他打好基础， 肯定一辈子他省事儿，而且呢他不会走造路，这是肯定的哈。那儿女如果能够在根基上建立好，圣经说到老都不偏离。那所以我们从起初就要给孩子打好属灵的根基，建立一个什么呢？在家里边建立一个侍奉的团队啊，这很难呀。因为什么？现在都很忙哎，是吧？你闲的时候他忙，他忙的他闲的时候我又什么忙，说很难在一起有一个敬拜的时间啊，敬拜的时间啊，这是深深体会到的一个问题啊。我就想，我非常感恩了。我那时候我们全家人不敢出门挨打，那在家里面就读圣经吧，是吧？这只有这一个办法，所以这个强迫那是苦难，这就万事互相效力了，对吧？家里边要建立一个侍奉的团队或者祭坛，这是很重要的啊。哪怕是这个祭坛有一天每一天有十分钟的时间在一起来敬拜神，那都是非常可贵的啊，非常可贵的。其实呢，这个我觉得非常难。你看着听似容易，做起来难，别说了和孩子在一起了，夫妻之间建立一个团队都不容易，现在是吧？哎，有的丈夫的意向呢是在外面跑，是吧？到外面去创业，哎，母亲的意向是在家里面，那你怎么来建立一个团队呢？很难呀，很麻烦。所以说，这叫什么？叫做貌合神离，貌似是在一起，其实是精神不在一起啊，没有同心的志向。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今天是母亲节嘛，所有的重担就落在了妻子的身上，对吧？哎哎，丈夫在外面创业嘛，妻子在家里面管孩子。那么如何用圣经的教导去培养孩子，就变成母亲的挑战了啊，就是母亲的挑战主要啊。那面对重大的压力，我们看见一个人来承担这个任务，艰巨的任务，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完完全全的按照圣经的教导去喂养孩子啊。当我们将神的话语啊的原则应用在这个世代中的时候，我们就遇见一个挑战。首先的挑战是什么？你不能够啊，固步自封，就是我什么都不知道不行。你首先要详细的考察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挑战是什么，你才能够对吧对症下药，对吧？啊，我们这个时代到底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呢？如果你想一想，那天我一想呢，其实都战战兢兢，很害怕了，比索多玛俄摩拉的时代还要邪恶。索多玛俄摩拉的时代，神看着不好了，邪恶了，就把它用一把火给什么烧了。那这个时代你想一想吧，啊，比那个时代要坏得多啊。那神审判的日子真的就临近了啊，我们必须要考察详细了解现今的社会的现状啊，了解我们现今的环境啊，对我们家庭的儿女成长到底构成了什么样的威胁，才能对症下药啊。怎么来做？说我们要有一个敏锐的观察时代的风向，这个大势，我们这个时代它的方向往哪走的，往哪一方面走啊？为什么邪恶的东西大家都同意，为什么好的东西大家都反对呢？怎么回事呢？那你要一想到神审判，他要有理由的，神审判的时候一定要有理由，就是什么？这个时代已经邪恶到必须要审判了，必须要用火烧了啊，是这个意思。那我们如何在这个时代当中来教养我们的孩子，这就是我们要面临的一个挑战。今天首要的问题是，我们当下正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刚才我提到网络的时代，青少年甚至是小学生都花很多的时间面对屏幕，对吧？看看这个看看那个，花花世界，这个虚花式，你甚至是有一些得罪神的事情啊，你没有办法控制他们，是吧？也就是说呢，刚才我提到了，因为这个时代的孩子们是在电视文化、电视机的文化生长起来的，对吧？然后呢，又生活在一个网络的时代，他们可以随意的 不和家人交流，可以和在网上和陌生人甚至是吧来交流，啊，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人，所以这是一个危险的时代，啊，那么我们想到孩子们，你给他沟通的时间越来越少了，好像是吧？现在他其实不是缺吃缺穿了，就缺少沟通的时间了啊，所以这是一个问题哈，啊。也就是说，今天我们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叫沟通平台变革的时代，和原来不一样了。过去的时候眼对眼、面对面啊，我们交交心吧、交交流吧。现在的话呢，你要设法利用这个沟通的平台。这沟通平台是什么呢？他们在网上啊和人交流。那你也家长呢，就提出一个挑战来了哈，啊，你也试着用这个在网上和孩子也要交流。但不管怎么样，你要在这个时代当中啊，让孩子如何遵照神的话语去做，而且和他有一个交流沟通，这是很重要的啊，这非常重要的。你说我用强制的办法，那是不可能的，不可能。所以面对这样的挑战，我想父母啊，在这方面可能啊，如果是你要是用试着用用这种平台的话，可能呢也会产生很好的效果哈，啊。这是这个从宏观方面啊，从宏观方面啊 ，macro perspective。如果从 micro perspective， 从微观方面，也从家庭的角度来看的话呢，那我们如何去做呢？就我们面对了一个很大的张力，这个张力是什么？是非常大的挑战。因为很多父母他不是说所有的人都是电脑专家的是吧？所以父母稍微上点年纪的话呢，就很 slow 了是吧？哈，哎，你赶不上趟，哎，这是一个张力的挑战。那如何来做？这就成了父母的一个威胁了，等于是啊，我们如何去面临去解决这个问题呢？啊，也就是说，父母今天啊，如果不解决好，就感觉无助；如果不解决好，就感觉受到威胁，或者是受到控制，甚至是无奈、无助了，是吧？那怎么办呢？也就是说，我们就任凭孩子在这个花花世界上去游了吗？啊？啊，他尝尝吸毒，吸点毒也行，尝尝吧，啊，来适应这个社会吗？不是啊，一定要想到圣经。刚才我说了，时代在变迁啊，时间在流逝，圣经的教导的真理是千古不变啊，永远适应每一个时代。那我们如何来做呢？做父母的啊，不要想到无能为力的啊。其实无能为力的话，你不要想到现在无能为力，你小孩刚刚去上幼儿园、幼稚园那第一天，你就感到无能为力了，是吧？你把他送过去了，小孩在那哭，妈妈在后边想了，也暗暗的心里边哭。我到底应不应该把他送到幼儿园？有没有这个经历啊？是吧？心里边想了，哎呀，下下狠心，他虽然哭吧，我还是把他送过去。那个时候已经是无奈了。你在上小学、初中、高中，那就更无，是吧？没有办法来控制他。因为他接触的世界是别人什么样的人都有的，所以说我们不要说我现在没有办法控制，其实我们如何来啊认真的对待这个是我们的责任来啊，这是上帝给我们赋予的责任。也就是说，我们想到了这一点的时候，我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呢？就是说很多家长呢啊，我们谈话的时候就是说他把这个问题呢怨到教学校里边了哈，哎，或者怨到社会里边去了啊，因为或者说我去不行，这个学校不行，我去找一些基督教学校啊，找一些比较安全的一些好的区啊，啊，我的孩子好了就行了，但是不是这个意思哈？但整个的社会都在变化啊，在变化，也就是说，其实呢，现在你没法控制，你要找个好学校，你网络它有法控制吗？现在是网络空间，就是说叫这个互联网的时代了啊，互联网时代啊，我们无法控制，是吧？无法来控制，父母更会感到失控了，因为自己啊，不但在这方面没有很多，可能跟孩子都比不过，你给他比电脑什么的，你比不过他，是吧？失控啊，而且呢是他们接触什么，你不能控制啊，你不能知道啊，你也不能够。你难以想象诸多的问题啊，这是一个 我们那个时代已经到了一个叫什么 cyberspace， 就是网络空间的时代了啊！你根本就是说你在一个好学校里面没有用啊。原来是把这个学把希望寄托在好学校里面，学校教育让你什么很失望了，是吧？哎，让你教一些这个进化论了，教一些这些让你难以想象的问题啊！所以过去，这是父母都指望好学校，其实呢，这些都是两人失望。那到底问题在哪里呢？我推给老师的这个责任不是，实际上，这不是圣经的教导呢，圣经不是这样教导的，圣经。上帝创造了人，上帝就把这个上帝创造了人，上帝让人成家立业，成了家干什么呢？让你养育儿女，又把养育儿女的责任完完全全的交给了谁啊？父母。这就是刚才我们读的圣经，教养什么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还有一节圣经是箴言书十九章十八节说，趁有指望管教你的儿子，你的心不可任他什么死亡。他的英语就更清楚，英语说什么 discipline your children for in that there's hope。 什么意思啊？就是 discipline your children because when you discipline your children then you will have hope for the children、啊、for in that there is hope。你的心不可忍的死亡，你不能够让他死去，这都是告诉谁的？告诉父母的，不是告诉学校老师的，也不是告诉社会的。圣经说父母有什么诫命，母亲有什么有法则呀、这是上帝给的哈，父亲有诫命，母亲有法则，诫命是灯，法则是光啊，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了、母亲的指导很重要，你看，灯和光哪个厉害？还是光呢哈？今天上主日学，我听你们讲光了不是？上帝创造了光啊，灯才这一点的，所以说。丈夫的作用呢，没有母亲大哈。母亲教导孩子是光啊，母亲引导孩子，所以我们不要将责任呢推卸给社会，推卸给学校哈。现在的父母怎么办呢？首先要在圣经上下功夫，圣经的教导上下功夫啊。也就是说，我们在家中要亲自做好这种教导和培养孩子的责任啊。培养孩子干什么呢？首先第一点，教导孩子，培养孩子和神呢建立起关系来，这是首先的任务哈，教导孩子和上帝建立关系。其次啊，你要懂得帮助孩子在灵命方面的成长，这很重要的哈。那面对时代的挑战，我们不应该坐以待毙啊，我们要从个人的生活做起，不要靠着学校，也不要靠着社会啊，而是要自己选择干什么，主动的去以圣经的教导来养育儿女啊。因为培养儿女的灵命是我们做父母的首要的任务啊，也就是我们在家中所扮演的角色。我们扮演什么角色在家里边？比如父母在家里边扮演属灵的导师的角色。属灵的导师啊，首先我们要帮助孩子，刚才我提到了和上帝建立美好的关系啊，然后让他们灵命提高，然后呢你要建立一个和孩子之间沟通的平台。你说你就是这样做的，你要和他沟通，不能强加啊。然后的话呢，这个包括什么？包括这个属灵的沟通，情感的沟通啊，属灵方面的沟通，情感方面的沟通，这都要有哈，建立一个属灵的气氛啊。然后呢家庭，刚才我说家庭要有一个崇拜啊，哪怕是多长时间不管，但是在一起要有一个崇拜的时间。上帝尊重我们，如果我们尊重他的话，对吧？所以当我们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在教养孩童走正路上是非常重要的啊，这是时代的挑战 The challenges of the times。 第二点，母亲的心愿 the wishes of the mothers, 啊，母亲的心愿啊。我们知道，面对挑战，让母亲最担忧的是什么？就是怎么样在这样一个世代当中，让孩子仍然遵守上帝的话语，对吧？哎，这是我们母亲啊，也这个面临的挑战。刚才我们说了，箴言书十九章十八节说，趁有指望，管教你的儿子，你的心不可任他死亡啊。Do not be a willing party to their death. 你的心不可任他死亡。管教或者教养是什么意思呢？啊，你说管教不就教导吗？不是，不是教导，管教可不是教导啊。管教教导是讲讲给他听啊，管教是一个什么？训练他，培养他，栽培他，还有一个什么？调教他的一个过程啊。我再说一遍啊，管教是来什么？训练孩子，培养孩子，栽培孩子，还有什么？调教孩子的过程。其实作为母亲的不仅仅是养活孩子而已啊，我把他养活了，不是啊，我们还更重要的是什么？如何教养他们啊，如何教养孩子啊，不是说养活，养活容易教养难，对吧？教养，所谓教养，你看你要以身作则嘞，是吧？你还要什么？还要什么管教嘞，还要调教嘞，所以起码你自己要做好，对吧？教导不一样了，教导的话你教训别人啊，你自己不做了啊，教训。所以培养孩子过程也是母亲们自己学功课的过程啊，包含着什么？母亲的艰辛心酸呢 啊有时候伤心，孩子说伤心的话啊，包括什么？你要忍耐，完了吗？没有，三样，还有一个执着，一定要坚持，不要放弃啊！艰辛、忍耐，什么执着，不放弃。母亲肩负着什么？一个很重要的责任。母亲肩负着上帝创造的教养的使命。我再说一遍哈，母亲肩负着上帝创造教养的使命。那当初神造夏娃的时候，让她干什么呢？啊，让她陪伴她的丈夫，然后呢，陪伴她的丈夫亚当，然后继续生命的存在，是吧？然后呢，让这个生命得以延续。所以，家，这个家呀，是一个社会群体的一个小小的细胞啊，生命的延续是在家里面产生的，而生命的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我再说一遍啊，生命的延续是从家里面出来的，对吧？生命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上期讲的题目叫什么来着？上帝为何造人？哈，哎，生命存在意义是什么？就和上刚才我上个星期讲的一就什么荣耀上帝，我们是照他的形象样式造的啊。我再说一遍啊，生命的延续啊是从家里面出来的啊，那生命的存在的意义是在于荣耀神，为神而活。所以一个生命的延续如果想得到永恒的意义，就必须要在延续的过程当中，你引导一个个的生命体明白追求上帝的旨意的意义是什么，这是最划算的。我告诉你啊，真的是最划算的啊！神祝福他所创造的人，肯定祝福，但是神更加祝福那些愿意为神而活、荣耀上帝的人。所以，当我们想到这一点的时候，上帝创造之初，他就装备了女人，预备女人这个特殊的角色，将生命带到这个世界上，不是带完就完了，他就爱这个孩子，养育这个孩子。在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他预备的母亲首要的职责是什么呢？就是来维护 来建设这个家庭，啊，来建设这个家庭。所以说，可以说呢，就是说，每一位上帝的仆人或者信耶稣的这个母亲啊，都有一个上帝给了一个呼召的使命，都有一个使命啊，干什么呢？一起和丈夫来建立一个敬虔的家庭，啊，敬虔家庭，这是神对我们的使命。说总体来说，你说到底母亲她有什么愿望呢？母亲啊，有三大愿望啊。母亲这三大愿望我们要记住，第一就是什么？对孩子的啊愿望，对吧？对孩子的心愿。第二，对家庭的心愿。第三，对永恒的心愿。啊，对孩子的心愿，对家庭的心愿，对永恒的心愿。对孩子的心愿，刚才我提到了有一个误区，把孩子当作自己的 possession， 自己的财产，那错误的，不是啊。哎，是这个感觉孩子是隶属于我的，他们想到孩子啊怎样怎样，我一定要把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愿望强加在孩子身上啊，那么对于孩子他们缺乏了解，缺乏探索啊。圣经教导我们说，我们不是孩子的拥有者，我们是管家，管理好这个家啊。什么叫管家？管家是干什么？管家是服侍人的，是吧？服侍主人的，不但服侍主人，还服侍主人的孩子，是吧？这叫管家。所以说我们管家就必须要服侍好自己的主人啊，对孩子要温柔，因为他是我是他的管家嘛，我不能够随便就是啊强加于他，也对孩子要温柔，要忍耐，要尽自己的最大的努力啊，按照孩子的这个发展方向的要求去做。其次呢，就是管家要琢磨琢磨这个主人到底喜欢什么呢，对吧？他到底喜欢什么？我才能够做主人喜欢做让我做的事情啊。那放在孩子身上的话呢，就是一心一意啊，来为着孩子的成长服务啊，要有爱心。一个好管家是全心全意尽自己的忠心的职责啊，然后呢一心一意爱孩子，指导孩子，训练孩子，让孩子能够在你的训练当中、栽培当中茁壮成长，成为神所重用的孩子、仆人，他就是一个铜墙铁壁，再来各种社会上的这个东西，他能分辨是非呀，啊，好的是什么，坏的是什么，所以走在耶和华所喜悦的道路上。还有呢，就是一个好的管家要贴心啊，就好像一个好朋友一样，一个好管家，是吧？你看这个电影上演那个管家啊，有的主人特别喜欢，把他当成朋友，是吧？有什么事都给他交心，是吧？如果放在孩子身上的话，我们要把孩子当做我们的朋友，对吧？哎，然后呢，这个给他交心啊，然后呢，还要好管家自己要有一个好的品德，在神的话语上要建造自己啊，成为一个好的榜样啊。对于基督徒的我们来说，一个好管家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的孩子得到丰盛的生命，让他们得到丰盛的生命。孩子啊，年轻，他容易骄傲，有的时候，哎，我行了，你看，我问我爸爸，哎，这个电脑的话，他不会了，哈，哎，我都会了，哈。然后你要记住，啊，我们要在神面前要有什么？培养孩子，培养孩子干什么呢？得到丰盛的生命。每一个人的生命不是都满足了啊，要得到生命，并且得到什么丰盛的生命。这是耶稣说的哈，啊，信我的人我要给他生命，不但给他生命，要给他什么丰盛的生命。所以引导他们认识神，渴慕神的话语，寻求神的话语啊，这是在生命当中的意义。对于孩子的心愿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哈。那有一个故事说到，说是有一个孩子啊，家里边很穷啊，啊，穷的这个买衣服什么都是只能穿粗布衣服，过去哈，啊，穿着粗布衣服。但是呢，他在学校里面从来同学没有感觉到他是个穷人啊，哎，但是反而呢，有一个非常富有的家里边家财万贯的孩子啊， 也没感觉他是个家财万贯的，他非常随便，哎，穿衣服也随便，什么说话也随便，好像，哎，没有给人一个非常好的印象，印象非常差。后来以后人就问了，这到底怎么回事呢？后来才知道，这个贫穷的孩子背后有一个家里面有个消瘦的啊母亲啊，这个母亲虽然贫穷，非常的穷，但是呢，她非常有志气，啊，她不粗糙。啊，他给孩子，他说我们虽然穷，我们要有志气，在学校里面不要显得穷，给孩子给他做一个白衬衫啊，穿着粗布的衣服，裤子的话呢也非常的整洁啊，那鞋呢给他弄得啊很干净，白边的啊，所以说这样的话呢，哦，原来是这个问题啊，后面的母亲付上了这样大的代价啊，所以说我们知道，通过这个故事，我们可以清楚知道一个孩子生活习惯。会影响他的啊这个学习习惯，他的生活习惯啊。趁有指望管教你的儿子，你的心不可任他死亡啊。一个母亲对家庭的心意是什么呢？首先就是在创造整洁的环境，给他一个啊，就是说我虽然信主，但是我不是说脱离这个世界了，我在这个世界活的时候呢，活得更加有意义。更加的蒙神祝福，更加的条条井井有条，是吧？这样来做哈。所以说，我们母亲对永恒的心愿是什么呢？就是要在舍己的爱中，啊，你有舍己的爱，你有永恒的心愿啊。我们知道，这个母爱是最伟大的爱，是吧？中国经常唱的歌叫《世上只有妈妈好》，这是其实呢，说到这些的话呢，给妈妈一个压力，为什么呢？妈妈现在管孩子越来越难了，是吧？哎，等于给他提出一个压力来啊。那我们怎么来让孩子，来做神所喜悦的事情呢？就要在神的话语上来培训他，来管教他，来教导他啊。这样的话呢，我们就知道，其实啊，有的父母可能呢，就是有些观念啊。有些观念没有清楚，说哟，到底我怎么来让这孩子更加的将来有财富呢？其实有一个故事，说到一个大财主，一生啊没有膝下无子，家东西太多了，他就给那个村庄里边人说：“你们都来吧，上我家里拿东西，谁想要什么要什么啊！我要没孩子啊。”试试啊，大家都来以后说看这个好那好啊，拿走了。有个小孩穷孩子跑过来以后呢，这个老人说你想要什么拿吧。这小孩看看这个看看那个，后来以后你到底想要什么？他说我什么都不要。你不要你在干什么？是吧？他说我想要你，我想做你的儿子。他说哇，这个老人非常的吃惊啊，当时他就吃惊了，他说哎呦，原来这孩子哈想让我做他的父亲啊，我正好没孩子呢，感动极了，他就把他收他为孩子了。那这孩子是吧，赚便宜吧，赚了，他比别人都要的多，所有的家产都是他的了最后啊。所以说呢，我们想到这个故事的话，我们就知道我们的天父是什么，他是世界和其中充满的都是我的，这是神说的哈，这诗篇第50篇好像哈，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是我的啊。那个约伯记说是赏赐的是耶和华，是吗？收取的也是耶和华，就是赏赐的都是神。就是如果我们想到这一点，我们的孩子要是渴慕神的话，渴慕他成为自己的父亲，你想一想，所有的家产都是我们的了。是吧？这是划算的哈！趁有指望管教你的儿子，你的心不可任他死亡啊！是吧？在这充满的这种啊这个希望的语句当中，来告诉了我们说：弟兄姐妹，母亲是一个使命，母亲的这个使命执行起来非常的艰巨，需要更多的智慧、更多的恩典，才能够妥善的来完成啊！啊，母亲是一个使命。所以我们要祈求，我们所有的母亲啊，要祈求，要委身，祈求什么？祈求神给我们更多的智慧，怎么来抚养我们的孩子？委身，委身什么？ 然后母亲那个委身于上帝的使命之下，他给我们的托付哈，勇敢地面对时代的挑战，完成母亲的心愿，荣耀归于上帝啊！啊，愿神祝福大家，我们一起就做一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荣耀归给你，在这样一个母亲节期间，让我们重温你的教导，你给我们的智慧的语言，你给我们的希望，你也给我们的财富，好让我们在你面前更加的有信心，大踏步的跟随你往前走，啊，不看左也不看右，只听见后面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中。我们感谢你，求你安慰我们，也祝福我们。我们当中如果家庭啊，做父母的，尤其母亲的有问题，家里孩子有困难的，主啊，就求你听他们的祷告，让他们知道如何来向你祈求，求你就为他们解决他们的难题，让他们知道一切的荣耀都归于你，一切的问题你都可以解决，只要我们来到你面前向你祈求，委身在你的使命之下。我们感谢你，求你也祝福在座所有的母亲，让我们这所有的母亲啊，或者他们母亲的母亲啊，都能够在你的恩典当中，因着相信你、认识你而得到满满的祝福。我们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门。 感谢主牧师在这边啊，指出母亲，其实父亲应该也是哈。这个时代所受到的一些挑战，那也告诉我们该怎么样去按照神的话来做。接下来我们要奉献的时间，奉献是我们基督徒在神面前的摆上，所以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还没有信的话，就请让那个奉献带从你面前过去。奉献时我们来唱这首诗歌《耶和华是爱》，这中间有一段话，在世间主恩与共，他的爱常在我身边，神为我施恩惠，保守勉励，共同度此生。我们但愿不论是母亲或者我们母亲的孩子，我们都能够有神跟我们一起共同度此生。耶和华是爱，让我安歇青草溪水边，神领我心察心中的幽暗，共度每一天。耶和华是爱，在困境中他保守引领，神为我摆设丰盛的恩典，在危难也不改变，在世间。